锵锵三人行，我一般呢、啊、这个是特别反感我的这个亲人和朋友看我的这个节目。 为什么？ 觉得害臊，就是反正有这么一个很、但是呢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我尤其希望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能够这个看一看这个，因为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关系到这个，其实跟每一个人我觉得也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关系到两颗心呢、啊、两颗受伤的心，一颗是徐子东的，一颗是我的。 你们终于闹翻了、 哎、徐老 了那么多年， 心脏现在装了足有七八个，不是几个， 怎么可能七八 支架？听说过香港那个， 对，我叫通波仔， 很普通的一种心脏手术、嗯、按说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要跟大家表现我们多惨啊，但是从我们两口子，也不是两口子、哦哎、我们俩呀虽然不是同年生，却是同月同日生， 对， 所以说我们俩的这个生日啊这个巧合，我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也两口子，而是说呢可能我觉得我们俩的身体很多事儿啊有某种莫名其妙的， 就因为出生了时辰节， 哎，不知道是不是、嗯、你看他最近就是在是就是在这几天徐老师的心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然后徐老师现在每天在家里啊忏悔自己，我觉得这种忏悔啊， 忏悔 特别闻到你，你要听一听， 对， 你要听， 特别要听 两个心脏病患者的忏悔啊。 我首先想到凤凰该给你们加工资吧， 没错，这是第一条， 是吧？ 这是第一 条，做节目做到出心脏病 too little too late， 甭说、哎、我跟你说，甭说这个加工资闻到，我去看了一回这个心脏， 嗯， 公司给我们买的医疗保险， 啊、 嗯，都不够， 哎呀， 不够赔的。 哎呀， 这个我跟你说，哎，徐老师先忏悔， 喜汉工厂， 前些日子就是他在我们生日之前嘛，8月21号之前，就在那几天、 嗯、 他在北京机场推这个车，突然间觉得使不上劲儿，但是当时就没事儿、啊、后来回了香港，医生告诉他那已经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就当时发生了轻微的这个心肌梗塞， 对，这么说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了，反正是 是怎么回事？你推这个车推不动 啊？我机场 check in 说好了，这 gate 就30几，那我到了快登机前，我到了30几，一个人也没有。这个飞机真的太不负责任。然后我说怎么没人呢？他说改到58了。 嗯， 他说那么我就推了那个小车就往那个58那个方向去，我就奔过去。但奔到半路呢，我就奔不动，就觉得这个一下子就觉得奔不动。我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呢，我就骂了一个粗口，我就是接下来就管他呢，飞机飞走了不管了，反正我奔不动了，我这样。那么事后呢，我跟那个，因为我当时其实一个月前就没什么，我就是想讲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心脏病是没有前兆的， 嗯， 他会，结果我去看病，我到了上海以后去了一家医院，我不讲这个医院的名字了，反正我一看他给我医院血，他就说我给我戴了顶帽子叫 ACS， ACS 就是叫急性冠脉综合症 啊、哦，冠状动脉、 急性冠脉综合症，我当然不明白，我再查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朋友就才回来就说 come on， 他说 This is the fancy way to say heart attack，是一个心肌梗塞 的一个好听的 名字。 哎呦， 就是他，然后 上海的医院没跟你解释， 他跟我解释了，然后我也住在一个很好，但是他们马上后来给我做了一个检查，反正那个检查做的，哎，很多问题啊，就是很多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真是说的，我又不讲这个医院的名字吧，我就可以讲吧。他检查出来，他就说你的这个动脉里边的4%到64%有堵塞，4%到64%，这是个很宽的一个比例。所以后来我就又坐飞机了，我问他们，我说可以坐飞机吧，他们说可以坐，然后我就坐回来香港。跑香港医生一看，他说看你，他把图一看，他说你看你80%-90%都塞住了， 塞住了80%-90%， 其中有一根，他说你根本不可以坐飞机这种情况。 然后接下来就给他装这个 接下来就是通波仔， 就是广东人讲的这个、这个铜钵仔这个说，所以我心想这个整个事情，这个叫人还是老样子，心却变心了。 没错， 原因都是怪两个事情不好。第一是我小时候就看了那个书啊，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啊， 现在才知道钢铁是插进心脏的， 扛造 啊。静音是什么呢？我在上海跟六六，知道六六吧？ 知道 那个蜗居的作者，做了一期节目，讲医疗问题的，这也没什么问题，是讲的是他最新的一本书，他这本书叫什么呢？叫《心术》。 对， 这不就心脏的手术吗？这坏了， 我还以为徐老师 这个相信 上海人心术太多， 心术 自己把心给伤了。 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说，我后来问医生啊，我就是说怎么可能，就是说我的身上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已经有70%-80%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多年来的精神跟物质积累啊，可是我不知道。一直要做 CT 心电图都做不出来。我后来我就跟我所有的朋友差不多年龄的，反正有点类似的症状的人，大家都提个醒。就反正你有高血压的啦，反正你平常吃东西不戒口的啦，或者是血脂高啊，或者精神压力紧张啊，等等等等的话， 真的文道，我就跟你讲，我已经 轮到你了，你又是 我已经决心戒烟了。 哦， 你想，你知道我平常咱们俩就是在厕所里抽烟， 谁跟你在厕所里抽烟？我们在露台阳台抽烟。 阳台，我就抽烟，直到前些日子，我是抽到一天抽两包乃至于三包。就这么，因为这个社会总是不和谐，我感到很伤心嘛。我的老抽烟， 都伤 心 嘛，对吧？ 你看伤心，我后来才发现这些字都有关的。别太操心。朋友说你放宽心。你看，真的都， 你知道我的一个体会就是，没到那个台子里，没到那个检查仪器里，就像过去嘛，我觉得这真的无所谓。我跟你说，直到我现在，我劝我的朋友们，我说别抽烟了。包括我今天文道讲， 你看他那表情， 我那 没有玩世不恭， 不是我 想想，我认识他那么多年，十来年啊。那第一次就是闻到戒烟吧？ 对，为什么？你像我那 跟我心连心， 说是文涛啊，你这个人呐、啊，就是心重。我跟你说，我在台湾，在外国所有的地方检查身体啊，这个医生都会跟你说，抽烟是自杀。他说医生全这么讲。可是我跟你讲，文涛，我看见了，而且我认为啊，他们宣传戒烟有一个信息需要突出，就是这个血管硬化，就是这个血管硬化。不是，过去我抽烟，我觉得是什么呢？有的人抽烟完蛋，但是大概有个侥幸率，我可能没事儿。我现在明白是这样的，比如说像咱们这抽这么多年烟的，你只要一查那个超声波，那个你的血管一定是硬化的，这是100%的， 10-20年的过程， 一定血管硬化，多年几十年抽烟，只不过说呢，你未必死在这件事上，对吧？你未必会中风，你未必会因为血管硬化而死，你可能是因为脚气而死。这个所谓这个是有一个侥幸的概率。那我是怎么发现？文道先忏悔一下你抽烟的这个历史再说。 我大概是1980年代末开始抽吧。抽到现在也20来年。 你不担心你的身体吗？ 他从来没到这个程度， 但是也有担心过。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会活太长。那所以我总想把每样事情都迅速的做好。所以你看我做的事儿那么多，就我其实是活得很透支的一个人嘛。 我在这次生病的时候，我本来是要在上海书展做一个讲座。讲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边，我还在重新看这个书。我年轻时候受这个书的影响很大。这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写的一个自传。他讲一个年轻人要成名写作然后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做很多很多剧，体力也做很多事情，脑力也做很多事情，然后非常发奋，觉得自己是个特殊人才。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杰克伦敦真的是这么一个人， 对 不对？ 对， 他这个透支40岁就过世，一生做了很多的人。我那时候忏悔了，我才明白，我从青少年的时候，从那个时候第一次看马丁伊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超过常人的人。我觉得我能做别人做不到，比方说我 所有大学中，我现在中文系的教授系主任，中文系四年课程我是三个月修掉的，我就考取研究生。 没错没错，这个要不说我们生日同一天嘛，我告诉你啊，不能说的，我就这次出这个事儿之前，我刚跟那个扎老师他们吹，我说我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就说虽然我肌肉不发达，但是我试过七天不吃饭，是赶上李毅了是吧，说我七天不吃饭照样每天做两个小时节目，我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可能是这种精力 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 嗯， 但是我告诉你，这回我的经历，广告之后我再跟你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不管怎么说及时行乐，当然文道就是及时的这个行学啊，但是我也是觉得管他将来就是把密度活好了。可是呢四十几岁的人真的把你塞到那个磁力共振的那个活棺材那个里边的时候，然后你觉得自己有可能要完蛋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感觉啊和你平常想象的不一样。我那天慰问徐老师，上个礼拜他不能做节目，我还跟徐老师说呢，我说哎，徐老师咱们俩还真是这个生日同一天呢，我说这个有感应啊，我说我这几天呢老觉得这个心脏啊跳空透不过气，有点透不过气，有点跳空。然后跟你打完电话那天晚上我就坐火车，我还要去请人吃饭，坐火车上我觉得是不是心理作用他把我给吓了的，对吧？ 但是你不也常有这种心理作用， 就我自己摸着跳没了，跳还没了、啊、没了，然后我头就沁出细汗你知道吗？最后我说我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坐到那个九龙塘再转车呀，我说我是昏在人群里，我当时觉得我会昏过去，我说是昏在人群里呢还是昏在医院呢，我索性一跺脚到了沙田站，噌我就出去了，出去我就打车。你知道当时我的身体就晕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一出沙田站我发现呢还要走几步路才能打到的士，我就有点慌，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堪堪 这是有点紧张， 我堪堪要倒， 一部分生理一部分心理， 然后打了的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急症室。哎，我觉得咱这急症室应该跟人家学学，他这个井然分明，而且他这个分流你知道吗，我一去人家就是马上先量血压，然后呢看着我在那神色有点不对啊，很多证件很多什么都说你待会儿看完了再来找我，能免就免了，然后马上先给你看血压，非常快的时间有个医生看你的心电图，我说是不是饿的，我说我一天就吃一顿饭，后来那个医生叫起来你知道吗，他说唔系哦，那个真三丁头医生哦，就说不是啊，你这个心电图不对啊，然后呢抽血是非常快的，哗几条大汗摁住我，蹭蹭蹭蹭，我觉得抽了十瓶的血， 像杀人一样， 然后马上就透视你知道吗，然后完了这个之后没人理我了，我在那等了足有六个小时，然后我就看他这个你知道吗，他那个布告，他这个急诊室啊，就这个人家是怎么科学分流的，分为几种，危殆呢你需要等候的时间是零分钟就马上抢救，然后呢就是紧急你需要等候30分钟，次紧急你可以等候一个小时，再下面亚紧急什么急级别 他们是 有4个小时，有6个小时。你看后来我就知道啊，实际上如果我真的当时要完蛋， 他马上就 救了，但是这些检验一做完，他肯定有个人匆匆看一下，这人 今天 晚上还行是吧？让他等着，我就最后等来了之后，这个急诊的医生就给我讲说，我们检查了你各种各样的这个血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但是呢，你的这个心电图这个是不对的，不正常。我给你写封信，就是你要去找这个专科的。于是第二天，咱们公司这可怜的这点医疗保险，咱们这人事部也很好，帮我约到这个晋惠医院这个心脏科，哗一下这一查，我跟你讲，一般我们平常做体检呢，做的是很粗的，比如说我就是心律不齐什么的，对这种很多人都这样的。对， 我年年检查都是好的。 对，我建议啊，这个40-50岁的朋友们，你就彻底的检查一次。他这次比如说有这种心脏的超声波，给你看呢、啊。我跟你说，看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这个你知道，在心脏科医生的嘴里，我就发现，觉得我们抽烟的这个人呢、啊， 他都觉得就有点 你就半只脚进坟墓了那个感觉， 不可理喻，就是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对吧？他不可理喻，因为他就说，你看，你血管发亮， 发亮， 闪光的地方。闪光的地方都是抽烟，他说你看这是抽烟，这儿在血管抽烟，说你看那儿有个脂肪堆积，血管硬化，然后呢就给你量，马上他这个超声波就他说这个检查很好，我现在就抓住了你的情况，你这个现在血管厚度是多少多少毫米，应该是多少，就所有的，我跟你说这个照他的说法没有别的问题，你别吸度光彩，就不要再吸烟了。他就给我，当然啊，我不是那种人，因为我一直在吸烟啊，而且我也认同人权里头有一项应该允许 烟草公司来找你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 是 应该允许人有。 马上说点好话，吸烟点亮了你的心嘛？ 不是，你当然啊，你人有找死的权利，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对吧？但是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这个体会讲了，但是我就发现一讲这个，他就说你看，他说你呢，你看我外表上看着不算太老。可是你想到吗？真正的外强中干，他说你这个血管你不会搞到，就是你要不是一直几十年二十多年抽烟，一天抽两包，他说你不会到现在你的血管成了五十岁的血管，还说什么你心脏病的风险要大于你中风的风险。你知道你听了这些之后啊， 嗯， 我就觉得哎呀， 我想 要不就别， 我想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那天就是文道其实真的应该跟你讲，就是我们这些人，包括我那么同行啊朋友，都是想做点事情的人。每个人其实从大学的时候开始都在想，我要做的比别人好，我要做的很特别，对不对？你想你去年旅行多少地方啊，对不对？你要我做一个教授还来做电视，还要出多少书，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想我们在精神上要超越常人。可是有一条，我们在物质上也想超越常人，有一条，这次我们才知道，原来你的身体就是常人， 哎， 身体就是常人，一点 这个该怎么？当然，你看，我跟我有的朋友说，我有的朋友还讲说，文涛，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呐、啊，就是心重，人的病全是心病，你心像，就他觉得咱们这种心重的人才会得病，你只要精神一到啊，你根本不会有事的，你别瞎担心， 脚后跟呼吸， 甭听医生的。该抽就抽，该喝就喝。当然我的另一些朋友还是这样跟我讲，但是我觉得我仍然要以一颗诚心把我的这个经验呢就分享给你，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真的就是 你们两个这 咱们先去下广告 医疗节目 反思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谈谈听了我们俩人的故事。 那首先我觉得我们不是有个节目叫健康新概念是吧？你们两个 应该去那儿去， 对，你们做个健康三人行。 谁说我们有什么情色内容 啊？这不用情色、啊、这就是健康概念，挺好。 我准备全力 往这个方向发展是吧？我是从来都觉得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但我也没有从小就觉得自己非得多特别，我只是真的是有那种预感，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是很好，就 所以要赶紧做， 对，要赶紧做，不知道未来怎么样。而且我很年轻的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有个想法，就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呢？人生的意义就死的那一刹那，你不觉得遗憾，所以我不想留下遗憾。那所以过去老是这样，当然我现在也慢慢知道这样子是不好的，可是问题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狠不下决心，因为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还不在于抽烟，不在于那种忙碌压力，对，是因为太多的事情压到我身上，那太多人，比如说一天到晚找你们弄这个，你然后你觉得每样事情都很值得做，每样事情都很有意义，那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开始真的感觉到自己是负荷不来，那个负荷不来倒不是说身体警告我，而是我感觉到我做出来的这个成果不会很好， 对对对， 是做的太多太杂，那你就整个人开始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更加的 放慢下来，休息一下。 我跟你，我最近跟公司又写了个报告 啊，你又写报告。 当然，这个观众也是我的领导啊，所以我这个报告也跟观众来公开一下。这个关于本人休假问题的请求和建议，我主持两个节目，基本上每天一集，都紧跟新闻啊，所以造成多年来无法休法定年假，甚至外出一周都不可能。我记忆中这些年唯一一次休假两周，方法是休假前一周啊，录了12集节目的这个备份，又请文道代为主持一周。那时候还没有文涛拍案，从那时到现在，连续数年我都不能休年假呀，因为太麻烦了。现在我决心休假一周，录一周备份，但是过程中感到实在是太困难了，组里怎么可能再研究一周的选题，再配出6-7集的双嘉宾，而且录播一周到两周的备份，节目失去时效性，观众一样觉得怪，效果也不好。美国，你看咱多会举例的，美国的拉里金访谈节目做了25年，他休假就有人代班，还有一个 David Letterman， 人家是用节目主持人的名字做，也是冠主持人名字的秀嘛，但他休假时照样别人来带，只要解释清楚，观众都能理解这种正常情况。所以我提议公司应该安排我的代班，本公司某某老师的节目有人代班，谁谁谁谁谁谁的这个节目每周一集，他们的节目都有人带，有人的节目只有一个，而且时效性不强，可以预录很多集，他们都能有时间休假，而我呢，现在 再没人带就上旅游吧了， 这个 没错，就上旅游吧了。 那就 我们公司不是 菲律宾游客了， 没有结识我们公司那个去火车站那个小巴。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对不对， 我们公司的领导同意了。哎， 哦， 要将会由马兵老师来，你给我们别开生面，带我的班呢，注意。